鳌山港桨运动会拉开了帷幕，开幕式12月5号在平壤的滑冰馆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体育工作者和劳动群众参加，为运动会开幕致辞之后升挂了运动会旗。开幕式结束后，大城山体育团和平壤铁路局体育团进行了男子冰球比赛。运动会期间将在平壤、沙里院、三池渊等地进行足球、冰球、速滑、花样滑冰、短道速滑、滑雪等项目比赛。